我想感动你，我们却更有距离。是不是都有错原因，也用错了表情？其实我想感动你，不是为了抓紧你，我只是怕你会忘记，有人永远爱着你。 在我不会见你漫长的夜去等待，现在十字路口只有我独自在，没有坐车寻找答案，只好自我反叛。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，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，不让你心里感觉你看我好难。我想要无话不谈，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，这就是我的内心潜入自己的头。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，可能谁说你们不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如果换个公司，我写到不同故事。 每一次我想感动你，我们却更有距离，是不是都有错原因，也用错了表情？其实我想感动你，不是为了抓紧你，我只是怕你会忘记，有人永远爱着你。 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行岁月，我是梧桐。在一首来自潘玮柏的《我更想懂你》过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《火星人来过》。 我在听新闻里面说，他们曾来过，火星人的心脏靠左。我们也曾听大人说，他没有管我，他们一定看见什么过。森林不在动物牵绊，人们拍照留念那些飞机残骸，妻离子散，空袭灾难，那些不然的人质都去避难，被遗弃的小孩制服那颗炸弹，他父母被人用枪指着头要答案。若要停战，先要谈判，这一片片荒凉土地幕后到底谁管？钢铁都燃起火，看城市多折磨，请你配合我，有谁能够？假如远远没点起火，我们回到那生活，你是否就该会让你群的我？ 火星人来过，火星人来过，火星人出来，火星人就来，火星人就来，火星人爱我。 其实我们也想回国，借口都好说，可以怪我心脏偏左，有些零星话音刚落，也会很难过，因为回忆迟迟通不过。 这里不在向外贩卖，人们认为贫穷可以卖掉小孩，钻石太窄，富人不爱，还在楼顶挥霍那些仿真天才。反正这没战乱，也没有什么天灾，不管他谁，让瘟疫艾滋继续泛滥，这种心态还能表态？毕竟这是个打字不用负责任的年代。 我欲望都燃起火，怎么自私怎么活，请你举起手假装难过。假如远远没点起火，我们回到那生活，你是否撑得住看第一场的火？假如有第三次战火，

是你的，以为你是我的，爱的那么深刻，留下来的不够我写情歌。 是做人的一种境界，也是处事的一种睿智。工作中活干得比别人多你觉得吃亏，钱拿得比别人少你觉得吃亏，经常加班加点你觉得吃亏，其实没有必要这样的斤斤计较。吃亏不是灾难，失败吃亏也是一种生活哲学。现在吃点小亏为成功铺就道路，也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你的大福就突然来了。来听到的歌，锦绣二重唱，讲真话。 你说不爱我再爱上他，和变心不一样。看我已经很傻，还逼你要回答，只是我真的不明白啊，能不能不要怕讲真话。就不爱，承诺爱能忘，想要忘了就能不再想， 承诺不再想， 爱凭感觉不念就牵动，不是有点可怕，爱永远比想的复杂。说不爱就不爱， 承诺爱能忘， 最火热的一定是最好的吗？那一次旅行坐在星空下，说着永恒的是谁呀？ 牵挂， 不是有点可怕？爱永远。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凡凡，听到凡凡就会想到电视剧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怀里的天空》，同样它是电视剧《裸婚》之后的插曲。 闷在角落里陪着你那片夜空，感受每阵向你吹来的风，搂紧自己假装你在我怀中，偏偏快要枯黄的叶飘在心头，一个人在回忆里停很久，被风吹得不动该往哪儿走，才发现是一次什么过了头，回回头却又迷失在了最初的路口，我怎么又怀念起在我们争吵以后，想抱紧你的温柔，我怀里的天空还背诵着你的笑容，叶子一片片失踪，会在你转身后守望最后一句珍重，我却说再也不由衷，只有爱过的人才懂梦的美容。心头一个人在回忆里停很久，被风吹得不动该往哪儿走，回回首才发现是彼此什么过了头，回回头却又迷失在了最初的路口，我怎么又怀念起在我们争吵以后，想抱紧你的温柔，天空还背诵着你的笑容，叶子一片片失踪，泪在你转身后汹涌，最后一句珍重，我却说的言不由衷，只有爱过的人才懂。我怀里的天空还背诵着你的笑容，叶子一片片失踪，泪在你转身后汹涌，最后一句珍重，我却说的言不由衷，只有爱过的人才懂梦的内容。 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回忆回忆在我心里跳不出来拥抱你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，特别

谁还能被爱纪念？可惜最红的玫瑰眼里花着塞纳和谁。 接下来这位歌手呢，她是站在华语乐坛巅峰位置的女子，无论是唱歌、事业还是爱情，人生都有了自己的路径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王菲这个个体呢，因为自身的慧根，再加上群魔乱舞的娱乐圈当中诸多的魔力，已日渐修得圆满。如今的她强大的可以独自成为闭环，别人的来和去、走或留都只是蜻蜓点水，对她来说呢，只能是锦上添花。所以这样的人生，旁人怎么好意思指手画脚呢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《只爱陌生人》。 我爱上一道疤痕，我爱上一盏灯，我爱倾听转动的秒针，不爱其他传闻，我爱的比脸色还单纯，还天真。当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吻，就给我一个吻。我只爱陌生人，我只爱陌生人。 成聘以下人员：各类管理人员、营销人员、会计、保管、司机、水厂操作工、客房经理、厨师、服务员等。联系人侯女士，电话183316926880316318066。宣汇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666。

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，经常会在婚礼上面听到，来自张宇的《给你们》，其实它就是唱给新婚夫妇听的。张宇和十一郎这么多年的一个爱情长跑，然后呢又成为了一个家庭，结婚，然后有了孩子，在这样的这么多年的这个感情和婚姻的磨砺之下，是怎么样让彼此还那么的相爱呢？可能就在这首歌里面讲出了他们的相处之道吧。 他将是你的新郎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，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福和祸都要听到。他将是你的新娘，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苦或喜都要同享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。他多爱你几分，你多还他几分，找幸福的可能，从此不再是一个人，到处出现时想着念的都是我们，你付出了几分，爱真的盼了几分。 极高极远的位置才会看得清，人和人的界限都是很渺小的，也许根本就没有界限。当我们远离了言语是非，我们的一切都也真实的显露了它本来的价值。 Last night I saw the fear in the fire burning your eyes, the way you were looking at me like a deer in headlights. Didn't they tell you to not bring an axe to a gunfight?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喜迎八方宾客，笑为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1月16日星期一。首先来关注国内外要闻。中越联合公报14日发布公报，指出中越双方管控好海上分歧，不采取使局势复杂化、争议扩大化的行动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。13日是春运首日，全国铁路发送旅客864.5万人次，同比增长24.6%。1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865万人次，增开旅客列车469列，客流平稳增长。今日起至17日，华北中南部、黄淮、陕西关中、东北平原地区等地将有轻到中度的雾霾，局部地区重霾，最强时段出现在16日夜间到17日。18日起，霾天气自北向南逐渐减弱或消散。国际方面，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多次公开指责美国重要的战斗机项目 F-35 超出控制之后，该战斗机制造商军火巨头洛克希德·马丁公司面临巨大压力。据防务新闻周刊网站1月13日报道，诺马公司总裁休森在与特朗普进行的第二次会议中表示，将从第10批次 F-35 战斗机开始大幅降低该机的价格。

是好借口，快用眼神将我封锁，我试着不逃脱。 I got to know, I got to know, 你喜欢我各种的理由。 You got to know, you got to know, 为你换上了新的口红。 You got to know.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，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刚刚的时间在一首来自蔡依林的 You Got Now 过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诗安演唱的 I Don't Know。 不知道从何开始，你已经走进我心里，就连一个人试着回头变成浪漫惊喜，又带一身的小记忆，我该怎么 在你身边要求 多的欢喜感伤，你经历了太多的坎坷，却坚强地扛了过来。你用音乐诠释了你生命的变迁，所谓的无所谓，其实是真的很在乎。安心的唱吧，我们用心的听，即使有一天你唱不动了，我们也会一直都在，因为你的故事我们懂，你永远也不会成为那个空城里的寂寞之王。来听到的歌是杨坤的《寂寞之王》。 多年以后，满天狂风，沉默的胸口，以前的梦还在心中，谁也拿不走。我很快乐，我不快乐，有什么不同？就当作我已经解脱，不必想太多。爱在心里挖了一个洞，装满多少空荡的寂寞。我已习惯仰望天空，没有重量也没有痛。爱在心里挖了一个洞，我对风吼说我不会痛。爱情其实没有什么，不要谁记得我，不要谁懂我。

道是呼吸最特别。每次我会变乐观一点，每次我的幸福很难免，到一次还不知着对谁说爱你，而现在的消息都还不够我实现每个心愿。把伤伤心做重新算一遍，自己的改变，自己不戏剧电影学经验，找一个调和情绪的观点，面对这个大世界，要是没有骄傲我还在学。也许我会更乐观一点，我的幸福很难言。Oh, it's true， 还不急着对谁说爱你，二十四个小时都还不够我实现每个心愿。 欢迎将频率锁定在 FM103.3 品味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《男人与公狗》，这个是包小柏的作词，陈光荣的作曲，沈小春演唱的歌，收录在了1998年的9月发行的首张国语专辑《人见人爱》当中。 很无聊，整整一天懒得动，望着我竟然是无辜的一条狗，在他眼里很难说出口，跟我一样想找女朋友。说起来心里很痛，感情没成就，其实我还不坏，有点钱长得不错，为了什么没人看上我。阿诺说没关系，身边还有我。紧的梦，痛

只有我能体会，让我再陪你走一回。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位歌手叫做刘若英，她唱歌非实力派也非偶像派，真正的感受起来甚至有一些老派思维的氛围。唱到爱情她总会有些遗憾，唱到遗憾呢她未必感伤，唱到孤单她总是倔强，唱到倔强她又乐观。奶茶的声音不惊艳，但正如我们所感受到的舒服和温暖。来听到的歌叫做满满。 我想要学会遗忘，用原谅习惯原谅，被磨得多少有那么一点刁钻，用寂寞将大怒转到没得商量，谁敢说自己没有一点逞强，如果我打开天窗，谁为我敞开魔毯，谁为我按下时光倒流的开关，如果能眼泪通通倒流回眼眶，谁的心脏能容许我的不安，谁不向往那片无视你深蓝，谁给我的是个太阳去对抗荒凉，给我满满的爱，让我能够在人海闯荡，给我满满勇气，不再畏惧别人的眼光，当